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54集。做人要有点担当。四，就这么过了好几分钟，随着时间拉长，温一凡的心情渐渐焦灼，觉得也不能一直这么坐以待毙。他鼓起勇气，决定尝试第二回。盯着被桑岩握着的手腕，温一凡抬起另一只手，小心翼翼地把桑岩的手指一根一根地掰开，直到把他的手放回原位，他的精神才放松了点。温一凡犹豫着，又往后看了一眼，桑岩额前发丝细碎，乱糟糟的，看着比平时少了几分锋芒。他的眼睛仍然闭着，细密的睫毛附于其上，没再有任何动静。温一凡瞬间有了一种曙光在即的感觉，他收回视线，屏着气坐了起来，一点一点地往床边挪。十厘米，五厘米，就差一点。脚落地的同时，温一凡听到桑岩略带沙哑的声音：温一凡。啊！温一凡脑子瞬间卡壳，停了好几秒，才机械地回头撞上桑岩的视线。世界在这一刻安静下来。不知从何时开始醒来，桑岩的神色比刚才清明了不少，带着不知意味的探究。他也坐了起来，往四周看了一圈，又望向他：你怎么在这儿？没等他回答，桑岩又出了声。他像是睡不够一样，眼皮略微耷拉着，声音低哑，话里还带着一点起床气。 解释一下。 温一凡闭了闭眼，他都快下床了，只差走几步路就出这个房间了，结果桑岩偏偏就醒了。温以凡觉得自己先前的胆战心惊都像是笑话，还不如一开始就破罐子破摔把桑岩叫醒呢。你做梦了？这回温以凡决定用缓兵之计，在他还没有彻底清醒前暂时忽悠他一下。他压着情绪，面不改色地补充：醒来就正常了。桑岩盯着他，气乐了： 我长得像傻叉。 继续睡吧，醒来就不像了。温以凡边说边往外走，心不在焉的安慰。桑岩无语了。镇定自若地出了桑岩的房间，温以凡快步回到主卧，他把门锁上，立刻精疲力竭般地瘫坐在地上。他贴着门板，警惕地听了听外头的动静，没有听到桑岩跟出来的动静。温一凡缓缓地松了口气。没多久，温一凡又爬起来，进了厕所里。短时间内，他觉得自己没法跟桑岩处在同一个空间里。他必须在桑岩出房间前抢先一步出门，等晚上回来再解决这个事情。等他调整好情绪，再来和平地解决。用最快的速度把自己简单收拾好，温以凡拿上包便出了房间。此时桑岩房间的门紧闭，另一侧的厕所门倒是开着，隐隐能够看到桑岩站在洗漱台前，还传来了水流动的声音。他脚步一停，硬着头皮往外走。与此同时，水声停了下来，温以凡刚巧走到厕所门口。桑岩侧头往他的方向看，他刚洗完脸，脸上还沾着水珠，顺着滑落下来。见状，他毫无预兆地伸手揪住温以凡的胳膊，往自己的方向扯。温以凡被迫停下，顺势朝他的方向走了好几步。 他仰头撞上桑岩第二浪荡的眉眼， 跑得还挺快。 温以凡面上情绪未显，平静地问道， 什么？ 桑岩没出声。这情况也不能再装模作样，温以凡只能扯出一个合理的理由。 我不是要当作没有事情发生，只是我现在有点赶时间，今早有个采访，快到时间了。 桑岩的模样气定神闲，像是在等着他还能够说出什么话来。温以凡温和地说道， 等我晚上回来，我们再来处理这个事儿，可以吗？ 啊？不可以呢。桑岩笑，一字一顿道。温以凡噎住，桑岩松开他的手臂，稍稍弯腰与他平视，他的眼睫还沾着水珠，唇角不咸不淡地扯着， 先说说你今天早上是什么情况。 梦游，这行为我也没法控制。 温以凡解释道， 之前不是还说不会进我房间？ 这次我真不清楚是什么情况。 注意到桑岩的表情，温以凡诚恳地说道， 抱歉啊，这确实是我的问题，不会有第二次了。 你这还让我挺害怕的呢。 桑岩懒洋洋道， 啊， 毕竟我也不知道你会做到什么程度，说不定哪天醒来，我的贞洁已经被你无情地夺走了。 桑岩咬着字句，语气欠揍又无耻。温以凡眉心一跳， 你倒也不至于这么觊觎我。 桑岩很刻意地在中间停顿了一下， 你能不能讲点道理？ 温以凡忍了忍，耐着性子平和地说道， 我们就事论事，我只是在你的床上找了个位置睡觉，实际上我完全没有碰到你。 你怎么知道？ 我醒得比你早。 这事情本就让他很崩溃了，再加上桑岩还这么胡搅蛮缠，温以凡干脆破罐子破摔了。 反倒是你睡相不好，我要起来的时候你还把我扯了回去。 说到这，温以凡的理智也瞬间回来，把剩下的话咽了回去。 怎么扯了回去，然后呢？ 桑岩玩味地看着他，像是不知道之后发生了什么似的，语气欠欠的， 你倒是说完。 总之你在不清醒的情况下也对我有了身体上的接触，所以我们就算是抵消了。 温以凡抿了抿唇，很公正地说道。桑岩挑眉， 抵消什么？ 之前我梦游抱你的那次。 温以凡淡定地说道， 哦，原来是这么个还法。 桑岩悠悠道，他这么一说，温以凡也瞬间意识到自己这话说的不太对劲。桑岩唇角一松，格外傲慢地说道， 但这吃亏的不还是我吗？咱俩谁对谁有想法，这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吗？ 温以凡这会儿脑子乱七八糟的，实在不知道怎么应付这个人，再加上他之前听到桑岩这样的话只觉得无语，现在反倒多了几丝被戳破心思的心虚感，干脆再次借着还要赶着采访的名头提出晚上回来再解决这个事儿。他表情故作坦荡，桑岩上下打量着他，神色若有所思，似乎是想抓出不对劲的地方。 过了须臾，他爽快地同意下来。这话像是赦免，温一凡没再多言，立刻出了门。离开了那个跟桑延单独相处的空间，温一凡也完全没有放松的感觉，他只觉得头疼，毕竟晚上回来之后还要正式商量解决这事儿。主要是温以凡也不知道有什么要解决的，又不是一夜情，又不是酒后乱性，就只是因为他梦游走错地方了，所以两人在同一张床上互不干涉地睡了一晚上。这充其量也只能说是找桑延租了半张床。唉，这还能怎么解决呀？难不成要他也租半张床给桑延吗？惆怅了一路，回到电视台，温以凡把精力放回工作上，暂时把这事儿抛出脑后。他申请了设备和采访车，带着办公室里唯一有空的穆成允一块儿外出采访。两人往停车场的方向走，温以凡低头看了一眼手机消息，旁边的穆成允跟他聊起天。以凡姐，你明天下班之后有空吗？ 明天吗？啊，我也不确定，怎么了？ 温以凡想了一下明天的事情，说道。穆成允挠了挠头，有点不好意思。 啊，我一个认识的学长刚生了个女儿，我想去给她挑个礼物，但我也不太懂这些。 啊，女儿吗？那你可以找甄玉姐问问，她也有个几岁的女儿。温以凡恍然道。穆成允沉默三秒，说了一声， 哦，好的。 就快走到车旁，穆成允忽地盯着他的脸，像是才察觉到。 以凡姐，你脸上蹭到脏东西了。 他指了指自己脸上同样的位置。 这儿好像是灰。 啊？温以凡从口袋里拿出纸巾，往他说的位置蹭了蹭。 这儿吗？再往下点。啊，不是，左边。 见温以凡半天都擦不干净，穆成允干脆接过他手中的纸巾，表情非常单纯。 我帮你擦掉吧。 温以凡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就已经抬了手。这么近的距离让温以凡有些不自在和抗拒，他下意识后退了一步，礼貌地笑笑。 不用了，我一会儿再处理吧。 穆成云表情一致，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。 好。 两人上了车，温以凡坐在驾驶座上，对着后视镜把脸上的污渍擦掉，而后发动了车子。他看着前方，随口提了一句， 成允，你先检查一下设备。 穆成允回过神，乖顺地说， 哦，好的。 车内没人说话，只有广播放着新闻，显得安静却又不太安静。很快穆成允打破了这沉默，笑着说道， 啊，说起来，我这个学长就是桑学长的同班同学，他刚毕业就结婚了，这会儿孩子都有了。 啊，挺好的。温以凡点点头。 以凡姐，你跟桑学长是怎么认识的？我记得你的母校是颐和大学。 啊，高中同学。温以凡言简意赅。 啊？都认识那么久了吗？我看你们关系还挺好的样子。 嗯， 我先前还以为你们是情侣关系，因为我看桑学长对你还挺特别的。那看来你们是关系很好的朋友啊。 穆成允有些羡慕，温以凡懒得解释，只是笑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